情发生在国内啊，赔偿的责任会怎样判定的？这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我们会关注一个9000多万的数字啊。福建的一个小女孩小陈呐，工作呢3年，却背负了9000多万元的巨额债务，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一个签字和一个手印，公司破产了之后，举债人找到小陈，要求小陈来负责这9000多万元的债务。这是我们今天共同关注的两个案例哈。首先我们跟侯律师呢先来关注第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啊是来自于中国青年网的一个报道哈。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年啊，很多产妇选择赴国外海外生子哈。美国呢是这个可以说是很多人的首选地啊，到美国去生孩子。但是女子赴美国生子却因为遭遇了意外的事件身亡了。去年的3月份哈，有一名呢赴南加州生孩子的中国女子因为产后大出血而身亡。最近呢加州的高等法院呢就做出了裁决，该产妇的家属一共是获得了520万美元的赔偿金，约合人民币是3300万元哈。简单说一下这个事儿，死者呢聂玲去年呢是到南加州待产，在华裔产科医生刘龙德的这个地方啊就医，由于出现了这个早产的迹象啊，在去年的3月9号就进了医院，提前剖腹产，产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孩，随后出现了产后大出血。刘龙德呢对这个聂玲啊进行了处理，随即呢把这个产妇呢转入到了重症监护室，就是 ICU， 停留了15分钟之后啊，这个医生刘龙德啊就走了啊，就离开了。根据报道啊，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啊，这个医生刘龙德说啊，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呢，产妇聂玲的体征是平稳的，意识是清醒的，那么自己当时的行为呢符合行医的标准。是因为护士啊没有及时的通知而导致了这个产妇聂玲的死亡。但是聂玲的丈夫和律师表示，当晚啊刘龙德不应该离开医院，而且呢说啊他对亲友谎称聂玲情况平稳。最终当地的陪审团认为啊，刘龙德在产妇大出血之后将其留在 ICU 自己离开，属于啊疏于职守的行为，那么对产妇的死亡负有部分的责任。对此呢，这个产妇的丈夫说啊，说这是正义的判决，他和产妇的两名幼子呢将获得总共520万美元的赔偿。那么产妇的不幸遇难呢，确实令人惋惜和悲伤哈。那这是医院的责任还是医生的责任？法院判处的这个罚金啊，是对家属的一个安慰，但是这个罚金呢也并不能换回已经逝去人的生命哈。好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哈。侯德宏侯律师，咱们来说一说，先说说这个钱数啊，赔偿的是500多万美金，那这个钱数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依据做出这样的一个钱数的判定呢？ 好，主持人，这个案例呢发生在美国加州，而美国加州呢在医疗损害的这个赔偿项目中啊，它分为一般性赔偿和特殊性赔偿。这个一般性的损害赔偿是指事故造成的这个精神痛苦和疼痛损失的一个赔偿，也就是对身体上的损害和精神上的损害的一个赔偿。而特殊的赔偿呢是指医疗费的损失赔偿、财产的损害赔偿等。这个医疗事故医疗过失诉讼被认为是美国最常见的而且是最费钱的诉讼之一，在医疗损害赔偿制度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医疗事故对受害人中，在医疗事故中受害人提起的这个赔偿诉讼啊，如果得到法庭的认可，就会得到相当金额的这个赔偿金。赔偿金多少往往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律师和患方律师较量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500万这个赔偿金啊，在当地也应该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 那是不是也是根据当地的这个生活水平或收入水平来判断这个赔偿多少呢？跟当地的这个经济水平有关系吗？ 他在这个赔偿的过程中，是因为这个美国加州它有制定一个医疗损害赔偿的改革法，所以说它的赔偿标准啊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而且这个过程中哪些方面应该赔偿，是在于这个患方律师的一个争取， 所以这个赔偿金额，因为他在这里面没有进行一个详细的列明，这里面的这个赔偿金额的组成没有办法确定。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听众啊，听着这个520万美金啊和3300万人民币，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个赔偿，但是对于当地的 是可以 法律来说，这个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是有据可依的一个赔偿数额。 有据可依，对 啊。那这钱谁出啊？我们还想问问，这钱是医生出、医院出，还是保险公司来出呢？ 这个需要说一下这个美国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啊。这个美国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是一个医疗保险和法律互动的一个体系。这医生啊，基本上都会购买医疗责任保险。这没有医疗责任保险的美国医生是不敢开业的，因为即使医生的治疗完全根据这个医疗指南来做，有时候仍然会出现不可预料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呢，如果说法院裁定赔偿数额后，大部分费用是用保险公司来承担的。当然其背后也必然是医生保险费缴纳的多，那看病的这个患者的医疗费也必然会提高。这个案件中本身的话，它就应该是包含两方面的，一个是医生的一个责任，一个是医院的一个责任。但是最终都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大部分的费用。 大部分由保险公司， 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比如说呢，跟咱们国内可能不太一样哈，就咱们国内是患者去买保险，或者说我们普通的咱们的老百姓去买保险，买的什么人身伤害保险啊、意外伤害保险啊、什么人寿保险呢、一旦出了问题，我们拿保险公司的钱去看病。 对。 但是在一些个国家，包括美国，医生也要买保险。 医生、医院都要买。 医生、医院也要买保险。买保险是为什么呢？一旦是自己因为自己出了什么样的失误，要赔患者钱的时候，那由保险公司 来 进行赔偿。 目前国内也有， 也有 保险，但是这个据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说法呢，这个目前国内的医疗保险的销售啊不是特别好。 就是对于医生的这个医疗保险。 对对对。 是。国内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啊，一会儿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内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哈。 好的。 咱们再接着来说这个案例。说回到这个医生刘龙德，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可以说是应该算是去美国的这些个国内的产妇，他可能大多数服务的都是于中国去的这个产妇哈。那这个医生呢，把产妇呢送入了 ICU， 但是在已经大出血的情况之下送入了 ICU， 停留了15分钟离开了。陪审团认为，这个刘龙德呢存在于疏于职守的一个行为，对产妇的死亡呢负有部分的责任。那么咱们说到当地的这个法律啊，对于医生失职，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认定的过程呢？为什么是陪审团认为，而不是说专业的医疗机构或医疗的评审单位去认为它存在医生失职的一个行为？ 对，这个是个跟国内目前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咱们可以在案例中也可以看到，是最终陪审团认定这个刘龙德存在的这个失职的行为。那么咱们介绍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疗损害制度，也就刚才我提到这个美国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它是一个医疗保险还有法律互动的一个体系。首先呢，美国关于这个医患之间权利义务规定是相当明确的。包括医生宪章、患者权利宪章、患者自觉法案，以及美国加州的这个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等，都对于这个患者的知情权、隐私权、自觉权以及医生的这个基本原则和专业精神进行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医生、医院基本都会购买医疗责任险，没有这个医疗责任险的美国医生是不敢开业的啊。所以说那个发生这个医疗纠纷后，医生是并不直接出庭的，由保险公司来控制出面解决。比如本案中这个医生是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证人来出庭的。那第三呢，在美国有一些专业的律师是处理这个医疗纠纷案件，他们被称为这个叫做追救护车的人。那即使非专业的这些律师接受了这样的案件后，也会交给专业的律师来进行处理。所以呢，这个一旦纠纷成为一场诉讼，那基本上是保险公司的律师与患方的律师之间的一个角逐、一个斗争，以及这个法庭上法官和陪审员的裁决。所以呢，在这个另外一个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疗纠纷中，它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专家证人。医患双方都会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出庭，出具这个专家意见，来证明自己的同行是否在执业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所以说呢，这个本案中的这个医生存在的这个失职行为，不能说直接依据美国的哪条法律依据来载明了说哪种情形属于失职行为，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医疗、法律、保险三方 互相角逐的一个结果，最后由法院的陪审团来裁定这个医生是否存在失职行为。 嗯 啊，因为咱们这个案件中这个案件情节不是特别清楚啊， 嗯， 所以说他这种离开现场的行为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或者哪些方面构成了一种疏于职守的行为，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最终还是由陪审团来认定这个行为。嗯， 各方都来摆证据是吧，医院出你医院的证据啊，保险公司出保险公司的证据，那么当事人呢的家属呢出当事人家属的证据啊，律师证据来证明本方的这个权利跟义务啊，或者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赔偿。 对， 陪审团这个我们从一些这个包括影视剧作品里边啊，包括从一些个这个媒体上，美国的陪审团它是由各个职业的代表组成的。 对， 他可能很多并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条文。 对，甚至医疗规范他可能不是太了解。 甚至医疗规范都不了解。 对， 比如说这是我是这个行业的建筑工地的一个工人啊，我是纺织业的一个工人，我是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总，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当地社区服务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 对， 这些人组成了一个陪审团啊，然后来共同认定你们双方出具的证据，按照我们陪审团的意见来说，究竟谁占理儿，谁不占理儿， 对， 谁应该胜，谁应该败。 对，最终认定这个医院和医生是不是有过错行为。 嗯，好。咱们再接着来聊啊，如果说当时这个医生没有走，他不是十五分钟之后离开的吗？如果说当时没有走，他留在这个地方继续陪着这个产妇，但是因为医术的原因啊，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无力回天，那这个产妇呢还是离开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医院和医生还会有责任吗？嗯。 表面上来看啊，这个陪审团最后认定这个刘龙德有过错的原因是因为啊，他在将病人送入 ICU 后停留十五分钟后离开，有严重过错。 嗯， 那么似乎就说他如果在场似乎就是没有责任了。 嗯， 其实也不见得，如果在场也不一定就没有责任。 嗯， 因为这个医生即使完全按照诊疗规范来进行操作，他也不能够完全的避免这些不可预料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说呢，这有很多医生啊，这个因为这个基于医疗诉讼的很多压力啊，他往往会给这个患者做很多的检查，以此来保护自己。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在这个医疗事故纠纷中的这个专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说你虽然在场，但是你的诊疗过程存在着一定的过错，也会被认定为有过错的。也就是说，是否在场并不一定就是他是否构成过错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这样的一个悲剧的一个发生，因为赔偿数额的一个巨大，我们认为的一个巨大哈，而成为了一个在网络上新闻点击量占据了一个头条的一个位置，这样一个消息哈。那如果说同类的事情发生在国内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就从国内跟国外的不一样的这种医疗赔偿的医疗判断的一个标准，咱们来介绍，好不好，律师？ 好的。咱们目前呢，国内处理医疗损害案件的一个主要法律依据就是那个《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法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等。那如果发生本案中的情形，具体的责任在谁呢？一般是由医学委员会或者这个司法鉴定机构来决定的。 嗯， 那么医疗事故鉴定，如果医学委员会鉴定出来医疗事故等级之后，根据事故的等级进行具体的赔偿数额的确定。如果是由司法机构鉴定呢，就由根据是过错的程度来确定这个具体的赔偿数额。那么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一般是低于普通的民事损害赔偿标准的。不过这个咱们这个发生在美国的这个案件与国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医生的失职行为最终是由陪审团来认定的，但是咱们国内是由医学会或者是相应的司法鉴定机构来决定的。所以说的话，这是跟国内完全不同的一点啊。根据我本人的这个亲身经验呢，应该说在国内这个医疗损害案件是比较漫长，而且胜诉率是比较低的一类案件。这可能也是导致中国的医闹比较多的一个原因之一吧。所以应该合理的引导这个医患之间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解决医患关系。 是，通过今天这个案例，我突然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咱们新闻里边播的医闹啊，已经被列入到这个属于这个这个算是 违反刑事法律规定 啊，对，刑事犯罪的那个行列里边去了。 对对。 但是呢，痛定思痛，我们在想为什么国内的医闹事件出现的如此之多，已经把它列入到这个刑事犯罪的这个行里面去了。 可能核心的原因是没有地方去化解这样的矛盾，或这样的矛盾呢相关的患者认为没有得到正确的，或者说没有达到他们的心理预期的一个判决。 对， 就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国内的认定医疗事故也好，医疗过错也好，是由专业的第三方的医疗 医学委员会、 医学委员会 或者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机构。 对对对， 他们按照的是什么？他们按照的是每一条的条例跟条文， 从专业的角度去判定。 哎、从专业角度，你十五分钟离不离开？你应该多长时间离开？ 对， 对吧？你是半个小时离开，还是？33分钟离开，只要你在这个标准里边，那你就没错。 对， 那我们符合了相关的标准。 对， 但是在这个案例来看呢，在国外的陪审团呢，我不管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最终我们看一个结果。 对， 在整个的大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体现对一个患者的一个人文关怀？ 对， 啊，是吧？ 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之后。 哎 啊，包括专家的意见之后，由陪审团最终综合来确定。而陪审团他基于他的这个生活背景、职业背景，他有时候更多的考虑并不是医学专业的角度去认定过错，他可能还夹杂了一些个人感情或者生活经历， 生活经历 来确定。 没错，虽然说条文里边说你十五分钟之后你可以离开， 可以离开， 但是这个产妇大出血了，你为什么不多陪她一会儿呢？如果你在的话，也许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等等等等吧。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国内的情况跟国外情况有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啊。 对， 所以我们回到国内，如果发生在这个地方会怎么办？我们想，不管出台什么样的法律条文也好，去治理医闹也好，最核心的原因是在于医患之间的这个矛盾呢，这样 顺利的得到解决， 怎样能够更好的去化解？ 对对， 你只要把这个源头的事情解决掉了，后边的医闹才不会产生。 对 啊，不然医闹控制住了，说不定另外一个其他的又冒头了，对吧？啊、 嗯， 好了，第一个案例呢，咱们就说到这里。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华在线》。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Level Two 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用免费 Level Two 详见官网。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宋阳。今天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侯德宏侯律师哈。咱们接着来说第二个案例。 好的。 前段时间我在看这个，就是又有秋拍啊，秋季拍卖啊，就是书法字画拍卖哈、啊，大师的字画啊，一幅字画。上亿元啊，上千万啊，这一字千金呐、啊！当然，我看完今天这个案例，发现啊，其实不是大师的字最值钱啊，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您随时签一个字儿，比大师的字儿还值钱。这小陈儿，我不知道他具体的名字是三个字儿还是两个字儿。如果三个字儿的话，他一个字儿是值3000万；两个字儿的话，一个字儿是值4500万哈、啊，因为他签了字摁了绳之后，三年时间就背负了9000万元的债务，你看真是一字千金呐、啊！怎么回事呢？这小陈啊，大学毕业之后啊，找到了这个一个工作哈、啊，这个工作呢，算是一家这个可以说是金融公司也好啊，或者贷款公司也好、啊，反正找了一个工作，工作呢活不多啊，钱呢不少啊。这个一个月3-4千块钱这么一个工作哈，觉得不太累。有一天呢，这个担保公司的老总啊就找到小陈了，说小陈啊，我们成立了一家这个空壳公司啊， 你看还真把他当自己人啊，空壳公司用于向银行贷款啊，全都跟他说了，说你能不能当公司的股东呢？小明说，我这为什么当股东呢？说没事，你就挂个名啊，我觉得你特别值得信任啊。小明说，那这是公司对我的信任啊，那就当股东吧。当了股东之后，又过了几天，老总又找到这小陈了，说啊，现在公司需要一笔贷款，你再签个字啊，你不签字这贷款这个放不下来啊。小陈正在犹豫的时候，这银行的客户经理啊就找来了，对小陈说啊，说你就签个字啊，这9000万元的贷款马上就办起来了，如果你不签，你们公司贷款啊就不能通过，因为啊你算是公司的一名董事嘛，对不对啊，你做一个担保人，你来签字没问题。小陈觉得该签呢还是不该签呢？那公司的其他同事呢也来劝小陈说，签吧，就帮公司当个忙啊，有事儿不会找到你的，是不是？于是小陈呢就签了一个字，这9000万元的贷款呢就顺利的放到了公司。没过一段时间呢，这笔贷款就要到期了，小陈就想啊，这钱公司能不能还得上呢？还不上，我当时签了个字儿，会不会找到我呢？正想着呢，公司老总又找到小陈了，说你再帮忙签个字儿，咱们再续贷。小陈说不行，不同意啊。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果然公司呢就没有还上这笔钱。没有还上钱之后呢，银行呢就起诉了这家公司，同时起诉了这个小陈，因为你签的字，你当做这个自然人签了一个担保的一个签字，摁了手印，现在这笔钱呀、你再来负责赔偿，那公司呢现在已经无力来赔偿这笔钱了。你说上哪儿去说理去，是不是哈？小陈的老父亲呢也来了，家人也来了，可是这样的事情开庭了，到法院上了，小陈能胜诉吗？啊，这个事儿问问侯律师，小陈真的要负担这9000多万元的债务吗？他一个孩子怎么可能还得上这笔钱呢？他要还不上这笔钱，又来谁来承担呢？律师您说一说。 好的。从本案的这个介绍来看，小陈承担这个9000万的这个债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签订了一份自然人担保合同。 嗯， 那么企业在贷款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以股东作为自然人进行担保的一个行为。那暂且不论这个担保行为的这个合法性啊，如果简单的从担保合同签订的这个角度分析啊，按照我国担保法第21条的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嗯， 那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合同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那小陈作为担保人应该承担保证责任。而且从本案介绍来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小陈在本案中应该是一个连带保证责任、 嗯、 也就是说银行可以越过企业的还贷责任，直接去追究小陈的承担这个保证责任，让小陈来承担这笔还款。 嗯， 那至于说这个小陈到底有没有能力还这个9000万，到底谁买单这个问题，因为小陈有法院的判决在身，那所以如果银行申请执行以后，他此生的大部分收入都可能用来偿还这个贷款，那除非本案被改判。那如果小陈永远都没有这笔钱，实际上就等同于银行这笔钱已经成了一笔坏账，那最终是银行承担了这个责任，那最终谁买单就不好说了，国家股东以及上市银行的这个流通股的股东都有可能成为最终买单的这个人。 哦、 所以说的话，他这个如果说法院这个判决不改判，他这个9000万是必须要承担的。 嗯，即使他无力来还这笔钱啊，像律师说的，由其他人来还这笔钱呢，小陈呢、这身啊也背负上了一个很重的压力。 对， 因为他已经败诉了啊，已经成为了欠款人了。 对， 所以现在小陈呢是火车不能坐，飞机不能坐， 也不能坐， 以后买房也好，买车也好，种种的贷款估计都办不下来， 不好办了 啊，都不好办。所以就是因为这一个签字，难道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吗？小陈作为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一个年轻人，怎么就好像一场噩梦一样啊，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律师，您说一说小陈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了？ 这小陈啊，从一开始就错在有两个行为错了。 嗯， 第一，不应该作为这个公司的股东；第二，不应该作为担保人签字。 首先来讲呢，公司股东是在出资范围内承担保证承担这个责任的人员，但是股东必须有实际的出资行为，要不就是现金，要不就是实物作为出资。如果说你没有出资，作为股东来讲的话，你这本身就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嗯， 从本案来看，也是可以看到小春只是受到蒋总的一个蛊惑来成为这个股东，所以他成为股东的这个身份的过程本身就是不合法的。第二点呢，9000万银行贷款这么一大笔巨额的贷款，小陈这个签字啊，本身竟然是一个自然人担保，他这个签字行为本身就是错的。 嗯， 且不论公司的这个行为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骗贷行为，单说这个小陈的自我保护意识就比较薄弱。 嗯， 成年人的每一个签字都有其法律后果，应该慎重的对待自己的每一个签字行为。 嗯， 尤其是小陈处在这个公司财会这个角度上，在工作岗位上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岗位，更应该慎重的对待自己的签字行为。 是，其实这样的事情啊并不少见啊，其实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身边就发生过或多或少的关于民间借贷因为共同签字或者说共同担保人而最后找上自身麻烦的事情啊时有发生。可能很多朋友对自己的签字啊没认为一个签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是实际上一旦签了字，你就面对着可能出现的一切的不良的后果都可能找上身。 是的 啊，最后时间啊还剩一分半的时间，律师说一说吧。在职的员工也好，或者说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来好，从这个事情上应该吸取哪些教训，你给说一说。 好的。嗯，这个案例还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尤其是这个小陈的工作岗位是个财会人员。 嗯， 财会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与金钱接触比较多，是目前这个职业犯罪违法行为比较高发的一个岗位，包括这个骗贷、骗税以及职务侵占等，都可能在财会这个岗位上发生。当然，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个员工主动或者有意识的一个参与行为啊。 嗯， 这个本案中的一个小陈给大家的一个警示就是说，谨慎的对待任何的签字行为。第二点呢，就是说要很好的了解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本职工作，不要因为害怕丢工作就盲目的听从这个公司领导的一些安排。 嗯， 你比如说这个财会人员本身不是负责所有跟钱有关的事情，贷款找钱这种事儿属于企业投资人或者决策层的一个事情，跟小陈没有关系，小陈就不应该涉及。第三点呢，多学习一点法律知识，比如大家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多关注一些法律文章。 嗯， 第四点就是说，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不管是技术的还是法律的，一定要向专业的人士咨询之后再去做。那第五点，可以关注像咱们警法在线这样的节目，了解一下法律。 这是一个案例啊，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个经验跟教训哈。嗯，我觉得在社会上呢，就是好事儿啊，好事儿不会轻易的找上门。什么时候你说，哎，这是今天碰到一个大喜事儿哈？那1%、1000%、1000000%的几率，就好事永远不会主动的找到你的头上。记着这句话，但是主动找上头来的，你要分析分析，是不是？ 风险性， 哎，它的风险性究竟有多大？ 对，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的警法在线的直播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今天的天气外面比较寒冷，路面比较湿滑，您在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交通安全。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为您安排播出的节目内容。 装修就用直贴砂浆，不掉瓷砖的好砂浆，直贴砂浆。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 10位最佳和20位优秀主持人，花落谁家？ 无论是咱爸咱妈最爱，还是极具校园人气大奖， 不管是最佳新锐主持、新闻主播，还是最具声音魅力， 首次颁发7个单项奖，即将一一揭晓，敬请期待。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那天醒来，忽然盛开。